若随风往事不随风，它偶然飘落入梦中，前尘多少故事曾翻涌。那夜霜中露正浓，若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然，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啊。桥上谁家雨滴暗飞声，那年他和他手提盏灯，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，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，桥下住着一双有情人，桥上来去匆匆的冬雨会不会心疼。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然，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啊。脚下住着一双有心人，桥上的年华似水了无换旧人，今夜谁家雨滴暗飞声，那年他和他手提盏灯，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，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， 角落，大雨。